Exercises. 二，模仿例子，提问并回答。 Two, ask questions and answer them following the example. 一，你租这个房子吗？ 如果您能便宜一点，我们就租这个房子。如果您不能便宜，我们就不租。 二，你们去爬山吗？ 如果天气好，我们就去爬山。如果天气不好，我们就不去。 三，您去大使馆吗？ 如果我有时间，就去大使馆。如果我没有时间，就不去。四，咱们去看画展吗？ 如果买得到票，就去看画展。如果买不到票，就不去。 五，你去应聘销售员吗？ 如果收入高，我就去应聘销售员。如果收入不高，我就不去。